这下他们的肾上腺素都开始发疯似的分泌了，都知道里面好东西，拿起铲子就把牛皮给刮了，使劲推开石门。但是和他们同行的一个盗墓贼，过去当过好几年的黑掌柜，看得懂一些铭文，就看了看刻在石室两边的墓志铭，上面写道：上古仓颉为皇帝左使，生而四目，有容德，见灵龟复图书，丹青甲文，遂穷天地之变，然人之无限，未达穷台，则穷其阴阳变化，未可神通，自尧舜而今，难见神迹也。这段话的意思很古怪啊，他说的是人类从仓颉造字以来，虽然有了文明，懂得了道理，却依然无法与天上的神人沟通。于是那个盗墓贼就认为，这只不过是当时那些想要得道成仙的方士在死之前的抱怨罢了。但是当中一大块的字都已经被腐蚀了，只有最后一句话在那个盗墓贼的心里埋下了些许阴影。因为最后一段话只有七个字：入此地，罗刹鬼也。他自言自语啊，难道说这里面有恶鬼？还不过毕竟都是倒斗的，哪里会被几个字唬住？于是也钻了进去。他们发现石室保存得非常好，不过空间不大，也就十几平方米左右，四周的壁画早已模糊不清，只有一些比铅笔淡彩还要淡的图。盗墓贼地不是考古地，他们一心就想找值钱的宝贝，这种壁画他们是看也不看的，只是迅速扫视石室里面，看看有什么名堂。但是那个方方正正的石室居然什么东西也没有，但不免有些失望，认为这可能被同行捷足先登了。而就在他们极其失望的时候，一个盗墓者的铲子撞到了朝北的一面石墙，发现了这个石室的一面墙是空心的青砖。他招呼了其他同伴，上了炸药，就把那整面墙给炸出了一个洞。果然里面还有一个耳室，放了许多玉石。那些人心花怒放，于是把能带走的都拿了。但就在走的时候，那个殿后的贼最后瞟了一眼石室，他发现就在石室的角落里，好像盘坐着一个人。那个人直勾勾地看着他们，嘴上带着一种无比阴邪的冷笑。他当时心中一惊，回头再看，发现角落里只不过是一幅壁画，这幅壁画一点也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模糊，反而颜色极其艳丽，画得栩栩如生，仿佛真的有那么一个人似的。那种表情和姿势仿佛是墓主人料到有人来倒他的斗，特地画了一个人在那里目送那些盗墓贼离开一样。可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那样的一幅画啊。盗墓贼吓了一跳，连忙给壁画磕了个响头，又把部分玉器放回去了，心想这样总不会有麻烦了吧。于是他们就各自回家。这帮盗墓贼是家族集团的，所以都住在一个村里。就在当天晚上，他们都做到了同一个梦，梦到有一个不阴不阳的男人趴在他们背上，和墓里壁画上的那个怪人有些相似。他们就像是背孩子一样驮着那个怪人，而怪人不停地从口中吐出黑烟。他们一下子从梦里惊醒，从那之后他们就得了一种古怪的病，就是无法碰水，只要一碰水皮肤马上就会溃烂。但是人本身是有血液的呀，他们便由内脏开始逐渐溃烂，最后就像是被自己的血液完全腐蚀了一样，死状十分凄惨。能够活下来的也只有靠透析来维持生命，而且身体像被吸干的木乃伊一样，最后大多数名器都下落不明。但是这个双耳碗却是那个从清朝举人墓里挖到的，后来唯一一个幸存者就是看了那个墓志铭给壁画磕头的人。他把所盗来的东西全部都脱手了，而且还警告自己的后代千万别进那个墓。最后玉碗流到了老炉子手里，当老炉子接手之后，他居然也做了类似背后驮着一个人的怪梦，而且马上就发现背后有大块的皮肤腐烂。后来他一打听才知道有那么一回事，马上就想把这件烫手山芋给扔出去，于是找到了我，想要我给他找一个愣头打发掉。 安宗听后感觉后背好像痒起来，就问道： 你小子既然知道这东西这么邪门，不会还财迷心窍的接手了吧？ 六子这个时候说的也有些饿了，拿起筷子扒了两口饭，又夹了一块鱼说： 有毛病才会去拿那种东西，我又不是缺钱缺到这份上，我没拿。但是我老板这时候回来了，他是玉器的疯狂爱好者，看到那只玉碗眼睛都直了，二话没说就收了。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他这里面有内幕，老卢子就像逃命一样把碗撂下就跑了，连钱也没收。 那你老板最后烂死了？ 不是烂死了，我还找你们来做什么？直接奔殡仪馆哭丧去了。他后来也出现了肠胃溃疡的早期病症。其实他收下那货的时候没敢把这事告诉他，就怕他说我怎么不提早提醒他。不，我们老板也不是普通人，一来二回的琢磨想到就可能是这玉碗的关系。于是他找了一大批所谓的高人来敲门道，发现原来玉碗碗底下有一个凹槽，里面抠出来一块类似于甲壳虫一样的虫子化石，因为颜色和玉质极其相近，如果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。啊，有一个对骨非常有研究的大师，他说这个碗其实就是一个骨皿。盗墓自古有之，对吧？所以古代人就有专门对付倒斗的一套做法，因为古人也知道只要是坟墓就必定有被挖到的那一天，于是就有一种玉石俱焚的心态。你要名气，对吧？好，我给你，但是这些东西就是阎王的催命符，这就是一种十分阴毒的蛊毒。把它制作成精美的器皿混在随葬品里，拿到它的人就会全身溃烂。于是我老板有些慌了，想到自己还有那两个美得像花似的小蜜情妇，实在不想死。后来也是兄弟我喝高了，就给他们讲了二位的事迹，所以他们就想请你们替他看看有没有法子破解。不过二位放心啊，酬劳绝对不是问题，你们救了我老板就是他的救命恩人，他奶奶的，你们要龙他都会给你们搞来啊！ 安宗皱着眉头，想到历来许多古墓其内机关重重，有些名堂更是匪夷所思，如果不小心极有可能成为坟墓的陪葬。这也真的应了古人那句老话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六子抖了抖筷子，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说， 不过这次来还真是因为这事儿和你没有一定联系。 说着他掏出一张照片放在桌子上，安宗放下碗筷也凑过去看，发现这就是那套石室的局部。他指着石壁上的一幅图说， 看，虽然很模糊了，但是你们仔细看，看到什么了没？ 安宗揉了揉眼睛，凝神仔细地查看那张照片，发现在石壁上的确有壁画，但是早就淡的和没有图案没有什么区别了。他只是发狠地往细处看，靠着自己的联想来判断那些是什么。但是用脑子仔细一琢磨，就发现他画的不是别的东西，正是九伯噬魂集。他画的是一幅伯族人祭祀九伯噬魂集的图案，只不过树上的头颅感觉像是夸张的桃子，还有一个祭祀戴着一个类似于狐狸脑袋的面具在砍一个祭品的脑袋。六子很满意他们现在的表情，喝着鱼汤说， 这照片是当年那批盗墓贼下地的时候拍下来的。做这行有个规矩，就是说如果挖不到知名的墓，就要拍下里面的东西，一来是方便定义价格，二来也是告诉你这东西确实是刚从地里挖出来的，绝不掺水。现在知道为什么我替哥们请缨了吧？就是觉得这事和咱们脱不了干系，当初那鬼藤子可是碰到过二位的，如果这玩意儿也能搞出什么慢性腐蚀内脏之类的，那你们可算是挂得莫名其妙了。我也是为了你们好，而且这次行动一切费用都由我老板出。